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仁恩奇乐活玩家 我唔知 Winnie 咧最近有冇留意到一个牛仔裤嘅广告， 咁就系 系啦。六千嗰、那个咁啊，因为我发现最近好似睇戏又好啊，有时候上网睇片又好啊，都见到呢个广告卖得好行啊咁。咁嗱，我除咗觉得呢个广告即系个播放率好高之外，随处可见咧，亦都同时间令我好佩服木村拓哉呢一个嘅艺人，呢一位嘅演员加歌手，真系多妻艺人啊。咁喂，真系我细细个睇佢，可以话 keep 得几好啊，好似食防腐剂咁样样啊，大佬啊， 可能打咗针你。 同埋你諗下边个做佢对手啊，王菲个女喎、 啊。係。 咁你諗下王菲嗰陣时候同阿木村拍2046咁嗰时候木村又係咁上下样。而家你见到阿木村同阿王菲个女喺个即係车厢入面跳晒舞，你完全唔觉得有 generation gap 㗎係。 我觉得啊，有一种父女嘅感觉。咁 你觉得有啊， 有个你諗下个年纪差咁大，你做得佢个女啦。 我知係因为你知佢係木村拓哉啫，系咪先？咁但系假设如果你真系抽离，你唔知即系你唔好当你系由细睇佢睇到大嘅话，你真系好佩服佢噶、哦。佢真系举手投足啊，每一次佢去演出啊，哪怕系做一个搞笑嘅闹剧艺人又好啊，又或者好似你睇一个广告咁样，好似 dancer 一般嘅啊，再唔系可能做一啲好情深咁样去即系招呼女粉丝咧。我记得其中一个咧，嗰阵时候有讲过佢来不来仲系会上嗰啲综艺噶嘛？ 系啦，会变装，即系扮唔同嘅工作人员啊。 啊 有时系洗头仔啊。 系啊。 咁然后咧，当个女顾客咧，跟住一望到 吓木村， 跟住之后流泪，即系佢嗰种感动系呢种真系日积月累嗰个魅力啦。 系啊。 同埋就算系经过咗咁多年，即系当然佢岁月真系会有啲痕迹会喺块面度啦。咁但系其实喺佢嗰种魅力啊，同埋嗰个感觉咧，其实系不减嘅。咁所以其实过往咁多年，即系出过咁多套日剧啦，最经典嗰十套咧，真系有几套就系属于木村拓哉主演嘅。 系啊，咁即系头先阿 Winnie 讲起咧，当中啊。木村而家今时今日仲会上嗰啲综艺啊，即系变装，可能突然间扮个洗头仔又好啊，又或者对上一次咧，我见到佢其中一个就系扮一个嘅老师啊， 哦，考官， 考官咁样咧就去咗一间中学嗰度，咁一开头就扮监考嘅，咁当然其实系好似宣传一部新戏定系唔知做乜嘅，咁最后屘佢一掹开晒嗰啲嘅化妆之后， 胡须啊， 系啊，咁当然就学生就鬼叫啦！咁你更加佩服嘅系咩呢？因为佢之后就叫所有全校嘅同学仔，就去个礼堂嗰度。佢话我都好希望可以同大家见面啊，握手啊咁。咁当中其中一个即系环节嘅安排咧，咁就系话抽一位嘅幸运儿上台，就会木村尽量咧可以达成佢嘅愿望。佢会写喺张纸上面嘅。咁最后屘抽到个女同学上去啦。咁佢嗰张纸上面写咩咧？就系话好希望咧。好似系木村可以揽一揽自己，同埋赞自己你好可爱，我好鍾意你。好似系讲啲咁嘅对白。 咁细个都仲鍾意木村拓哉呀、啊。 喂真系。 记得爹哋喎。 我諗真系其实佢都仲系好多人心目中嘅男神、啊、真系唔出奇呀、啊。咁当佢真系要达成呢一位女粉丝嗰个要求嘅时候。 系。 真系专业唔系讲笑。 系。当佢女主角咁样。 冇咗绝无冷场，即系日本嗰啲壁咚呢上晒。 身走晒出嚟，哇！如果我系个女仔嘅话， 场景啊， 死而无憾啊！ 我唔使套校服啦。 嗱，呢一个就真系一个人嘅魅力咯。即系我谂你唔好话女生啊，好多时候作为男士啊，即系我记得以前我都系啊睇嗰啲咩《恋爱世纪》啊，《悠长假期》啊，哇！嗰期你知喂？日本嘅日劇係幾犀利嘅，咁入面好多即係足幾內風啊， 金城武、啊， 金城武嗰堆，哇！真係全部都係唔少女士憧憬嘅男神，亦都係好多男士就係為咗要取悦自己心目中嘅女神， 就要剪好似木村咁嘅頭， 又或者可能盡量去效仿，哇！究竟佢哋點解可以咁吸引到異性嘅呢？ 大家都係著條牛仔褲，但係。大家呢一着出嚟个效果争咁远嘅， 系啦，咪即系你知啊？我哋尤其是谂翻啦，我唔知阿 Win 点解你可以讲，但我先讲下喺我成长嘅时候，即系作为男士，我哋都谂紧啊，点样可以增加自己嘅魅力？嗱，先唔好讲内在点样样先啦， 打扮上， 我哋讲打扮上先系咪？咁嗱，打扮上面嘅话，我哋都会好受唔同嘅电影啊，又或者系动漫人物嘅影响啊。咁我哋无论系剪个发型啊，到你嘅衣着打扮啊，都可能会效仿。我记得咧喺我读书嘅时候，我小时候讲紧嘅系八九十年代啦。我谂九十年代头啦，你知啱啱即系四大天王好劲啊，系咪？咁嗰阵时候咧就好兴有一个头咧，就大家都会剪嘅，就系成成嗰个 蝴蝶头。 哇，你嗰个时候叫蝴蝶头啊？ 蝴蝶头咁唔系叫乜嘢？ 嗰阵时候我记得系叫菇头嘅。 哦， 系一个菇头，咁啊中间分界啦，咁跟住咧就分界分得好行。嗰阵时候我记得咧，我身边有啲同学仔咧，为咗梳嗰条界。要梳到不直，咁咧佢系会插住一把直梳喺自己裤尾嗰个袋嗰度嘅，即系必要时就攞出嚟喺度梳 两嘢。 咁同埋咧，嗰阵时候开始我发现咧，男仔贪靓在就系佢要 make sure。自己个头，因为你知成成嗰个年代嘅头咧，前面吹得好拱嘅， 系啊， 咁咧佢要 好技巧 嘅 ，hold 得住嘅。咁我发现咧，嗰期我身边啲男同学咧，真系个个都好着重啊，稍微嗰一个前面拱起嗰个位咧，一塌落嚟啫，唔得，即刻要去厕所嗰度搵啲水咧，系咁整翻起佢啊， 再攞吹风机。系啦，吹手嗰啲喎， 系啊，即刻喺度要即吹翻佢型出嚟咁样样，唔系讲笑。咁当然去到中间开始咧就转啦。咁我记得先有嘅就系咩咧？好似系嗰阵时候开始男儿多入樽 哦， 咁就兴起一个叫三井头，简单嚟讲就拨起啲头发啦， 铲一铲咁样， 抄乱少少嘅头发，咁啊抄起啲头发嘅咁。咁中间亦都兴起过大家嗰阵时候古惑仔年代啦，依件咁， 哇， 咁啊好兴着一啲嘅皮褛皮裤啊。喂，呢一啲真系嗰阵时候嘅指标，大家就觉得喂，男生嘅打扮就应该系咁啦。咁讲到而家近啲，基本上我发现咧，而家我接触好多，例如话中学嗰啲嘅年轻朋友咧，佢哋好中意做一个 K-pop 嘅打扮。 哦，啱， 系啊， 齐音嘅， 齐音头啊，跟住着嗰啲 冬天着长褛。 哎之前冻啲嗰几日啦，长褛啦，跟住着嗰啲裤窄脚裤啦，咁着嗰啲鞋咧都系 plain 啲，因为你知之前有一期系兴 hip hop 嘅话咧，就大家都着嗰啲系啦波鞋啊，即系着到有咁 baggy 得咁 baggy 啊，咁啊一兴起 K-pop 上嚟之后咧，就基本上就转晒啲 slim cut 嘢噶啦，咁我谂每个年代都会有一啲唔同嘅衣着打扮。都是希望可以藉住呢一个嘅改造咧，令到自己嘅魅力提升噶嘛，系。 系咁，所以即系唔同嘅品牌，即系为咗要建立自己嘅形象或者吸引大家去买咧，即系俾嗰啲代言费咧，即系俾咗唔少。即系好似木村咁样，你见到佢着住嗰条牛仔裤，你都会希望自己变成木村一样。咁真系有啲人会心思思系去买咗嗰条牛仔裤，哇！睇下，我咪好有木村嘅感觉啊，咁样。咁但系即系讲到呢一个模仿咧，我记得我中小学嘅时候，其实都曾经有一段时间系即系迷茫嘅，即系会觉得啊，点解班入面其他嘅女仔咧，好似靓啲嘅，即系有魅力啲，即系就算系着一件 T 恤啊，佢着出嚟个效果咧，系同我比咧，系真系有一段距离嘅。咁同埋我有一段时间其实系好欣赏同埋好鍾意我隔离屋嘅姐姐啦，咁佢其实系一望落去咧，大家都会好鍾意佢嗰个类型，即系眼大大啊，皮肤又白啊，又唔系好高啊，咁瘦瘦地，咁即系总之系男仔一见到就会鍾意啦，女仔一见到咧就会想同佢玩嗰个类型啦，咁我一段时期其实都会想模仿佢，即系即系面容呢啲嘢就好难讲啦。咁但系可能会喺着衫上，例如个姐姐好中意着浅蓝色嘅衫嘅，因为浅蓝色咧就会显得个姐姐啲皮肤白啲嘅。咁我真系会嗰阵其实唔系特别中意浅 蓝色嘅衫裤，但系我都会买咗一堆翻嚟着。咁甚至系即系可能嗰、那个着衫嗰啲方面啊，嗰阵中意着啲咩裤啊，咁我尝试即系偷偷地买一条咧一样嘅，谂住啊，我哋姊妹装啊， 系。 咁但系出嚟个效果系争好远。咁同埋到事后，我再望翻我以前即系中小学影嗰啲相咧，算啦，都系唔好再睇啦，即系会觉得即系呢啲黑材料嘅部分，咁同埋即系我发现细个即系到中小学青春期咧，好多时都会有类似咁嘅情况，咁但系去到大个咗之后咧，原来系会发现你会知道有边啲嘢咧系会啱自己，即系原来有啲衫咧系隔篱啲人会觉得，哎呢啲好明显就系欣琪会着嗰啲衫啊，哎你不如买咗佢，好衬你咁样，呢一啲咧，我谂真系要日积月累去透过自己嘅慢慢了解啊、认识啊，先至会揾到哦。原来呢个就系属于自己嘅 style， 唔系个个都学到噶。 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我记得喺我读 high school 嘅时候咧，尤其是有唔少嘅女同学咧，嗰、那个个人魅力咧就系点样定义出嚟嘅咧？就系从呢一个受欢迎程度去定义，即系一个人有冇魅力咧，就好取决于究竟佢受唔受欢迎，身边多唔多其他人去同佢玩啊，又或者喺侧边会好多时候有啲咩都会谂起佢啊，奉承佢 啊，陪佢去做啊。咁例如话喺学校入边，咁佢哋可能最容易俾人哋觉得佢受欢迎嘅，例如话 join 嗰啲咩 cheerleader team 啊，即系嗰啲叫做 啦 啦队啊成员啊，做嗰啲 风头等 风头等啊，嗰啲女仔咧好多时候都好文武相全嘅， 曝光率高嘅， 曝光率高嘅。即系除咗例如话你可能学校嗰啲活动见到佢之外啊，佢哋又好中意投稿啊，即系例如话突然间作下诗啊， 你组会又上去领下奖啊， 系啊，咁呢样嘢我又觉得即系对佢哋嚟讲好相辅相成嘅，因为的确咧喺身边有好多嘅同学仔又好羡慕佢，觉得哇，如果你讲全校边个最有魅力嘅咧，都可能会讲到个女仔，梗系佢啦，又受欢迎，多人中意，学校老师又会揾佢啊，甚至乎我哋学校有啲咩活动啊，同其他社区其他学校即系跨校 联校 搞嗰啲，佢都可以代表学校出去。哇，咁佢如果唔系有魅力嘅话，咁又点会俾人哋咁样委任啊委派去做呢一啲事情呢？咁所以某程度嚟讲都系好多人系好中即系好欣赏啊，好觉得佢哋系好有魅力嘅一群人嚟嘅。咁但系有时候呢一样嘢我又觉得会几即系同我哋心目中嗰种个人魅力呢个睇法系几唔同㗎嘛，因为个人魅力呢样嘢究竟系因为周围嘅人而生啊，定系原本你系自己觉得啊，我应该系要咁样样去建立嘅咧？嗱，因为有啲人嘅个人魅力系咁嘅，佢就系好我行我素嘅，即系基本上就系、是、你唔欣赏我咩 ？I don't care。 即系大家而家天气咁热，个个着牛记粒记，我系都要着件皮草出街嘅。 又或者调翻转，系啊，个个都冻晒着晒羽绒出街嘅时候， 佢就背心热裤。 冇错啦，即系有啲人就系要咁标奇立异。咁但系亦都会有人欣赏噶，即系嗱，唔好讲话外表打扮啦。我记得嗰阵时候我都接触过有一个嘅朋友。咁呢佢个人好难相处。大家好多时候好怕呢系接触佢嘅。 好怕做 project 同佢一组。 怕嘅。甚至乎有时候唔好话做 project 啦。即系简单嚟讲，可能嗰个班上面要搞啲咩活动啊。咁可能要去通知佢知会佢嘅。大家就好怕系做知会嗰个嘅。 好惨啊。 好惨啊嘛。咁但系又得意喎。 系。 我记得有一年呢，跟住后面就喺度讲大家心目中边一个同学，大家觉得佢系即系好能干啊！咁大家竟然又谂起系佢嗱，虽然咧佢喺同人相处嗰方面咧好多问题，即系喺社交层面上面去睇嘅话，佢未必好叻嘅。佢嗰种孤僻其实唔系怕同人相处啊，佢系一个唔怕丑嘅人嚟嘅。但系好多时候咧，佢同人相处嘅过程会令到同佢相处嗰人觉得自己好蠢啊！咁所以又唔想即係自暴其短嘅情况之下，所以大家都好怕同佢接触，因为喺大家心目中 某程度嚟讲佢係太完美。咁而呢一种人呢的确大家好怕接近啊，但係亦都无可厚非地，大家可能平时好少或者好怕同佢来往。但亦都无形地呢，大家亦都不自觉地就係觉得喂佢呢一种都系一种个人魅力嚟㗎喎。反而深得大家即是一啲好远观嘅欣赏嘅，你知有时候有啲神级人物呢、只能够系远观㗎嘛。即系你一埋佢嘅身边嘅时候，你就可能会发觉啊，原来佢都有缺点嘅。跟住你心目中嗰个幻想就会破灭㗎嘛。咁、我记得有一年呢，咁我就有机会又唔知好似因为做 project 嘅缘由啦，咁我就有机会有段时间呢就同佢一齐。咁因为嗰时候我英文又唔叻啦，咁所以基本上佢有时候笑我都听唔明，到某程度免疫咗。咁但系呢好得意㗎，我记得我即系同佢倾偈啊，同佢接触啊，我又发现佢个人呢又唔系真系咁难相处，反而佢有少少唔明白，点解大家都觉得我咁难相处呢？ 即系其实佢唔系真心想串，只不过系讲出嚟嘅时候，可能听嗰个人觉得难堪嘅啫。 冇错，因为佢好多时候佢话我真系指出一个嘅问题，我系对嗰件事，例如话我见到我同 Winnie 假设做个 project 啦，你用个方法又冇效率嘅。又要用多几个步骤嘅，咁我直接就同你讲，喂，唔好用呢个方法啦。其实咁，咪快捷啲，同埋有效率啲咯。咁咁当然咧，佢讲出嚟嘅时候，佢又唔会包装嘅。但系佢的而且确就系话，咁我讲系一个事实嚟噶嘛，我使乜好婉转包装去讲？ 即系都系用佢嗰副好冷酷或者好高傲嘅样 子。系啦，其实佢根本就本身唔高傲，佢样生成系好似好高傲咁啫。咁但系佢讲出嚟嘅亦都真系事实，大家亦都冇得。反驳，咁久而久之咧，大家就觉得，唉，佢每一次咧同佢倾偈嘅时候，都会发现自己有啲咩嘅不足啊。咁久而久之就好怕啦，因为我如果同佢做嘢嘅话，我净系显得自己好似做嘢好唔掂、好不济咁。咁久而久之就疏远咗，某程度好似一块镜，佢就系照到人 丑陋嘅一面、 丑陋或者不足嘅一面， 系啦。 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好怕佢，但系佢从来都唔明白，喂。我是希望大家进步， 我为件事好的， 为件事好的原意是这样，而这样都可以导致大家不是那么喜欢跟自己相处，那他就觉得真的有些莫名其妙。但是有些事真的是的，当你即当你不愿意接触或不愿意接触，但是如果那个人本身他的内在啊是有些事，或者他的性格啊，他潜藏的才华啊，是有些事的话呢，你是要遮都遮不住，大家可能好怕见到你就知道，哇，这些艺术家呢很难跟他接触的。但是无损他自己本身呢内藏那一种呢 光芒啊， 是啊， 你拿黑超都抵不顺啊，真的。但是都是的，即是好像你讲，即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你想想 high school, 是 即是十几年前的事啊讲紧，但是你到现在都还是很具体地指出其实这些往事，我想这个就正正是他的个人魅力，即是孤物论他是一个即很劲啊很靓啊这样。其实即反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魅力之处，只不过呢是你自己未发现到的。乐 活玩家转头回来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讲到个人魅力咧，我谂未必个个可以发掘到自己，其实即系潜藏嗰种魅力，即系相信每个人都有嘅。争在有冇发掘出嚟啦，同埋人哋睇唔睇到啫。好似我最近咧就睇紧一套日剧叫做《特摄家家家》，呢一个其实系有少少得意嘅。咁就讲个女主角咧，其实喺一间一流嘅公司咧，系做一个女 OL。咁佢咧其实工作能力好强啦，待人又友善啦，又谦卑啦，个样又生得唔错啦。咁但系原来佢有潜藏嘅一面，就系佢好。好中意睇特摄片，即系好似嗰啲五星战队啊，嗰啲变身超人啊呢一类型嘅动画啦，或者呢一啲特摄片啦。咁但系咧，佢好惊其他人咧去发现咗佢呢个咁宅嘅性格，咁所以咧佢就每一集咧就系用尽唔同嘅方法咧去隐藏住自己呢一个一面。咁同埋佢对于自己嗰个自信心好低啊，因为成日都会。迎住人哋咧，会揭发咗佢有一个宅嘅一面。咁但系喺外人眼中咧，大家只会见到佢工作能力高嘅一面啦，又善良啦，又帮其他同事啦。其实大家对佢嘅好评咧都系不绝，又觉得佢好有女人味。咁、所以其实喺呢一套剧入边，当然即系只系播咗短短嘅五六集啦。咁但系喺呢一套剧入边，有好笑嘅地方，但系亦都有见到咧，就系每个人咧都有唔同嘅优点嗰一面，即系未必话好似我哋刚才讲。 讲，好似你嗰个 high school 嘅同学，好叻嘅，叻到咧令人过咗十几年咧都仲记得佢系有几咁叻嘅，又或者佢嘅样咧系可以系倾国倾城嗰类，咁可能喺一啲日常生活入边，其实你只要系留意一下哦，其他嘅同事哦，原来呢一个同事系中意种花嘅、哦，咁得闲同佢倾偈嘅时候哦，你中意种花，其实我都好中意啊，或者系讲下哦，最近见到啲咩花都几得意噶，咁样呢一啲系作为一个打开嘅话题，令到其他人觉得啊，原来你系有关心我。其实呢一啲一点一滴累积嘅人气啦，又或者呢啲对话交流咧，其实虽然系好少，但系累积落嚟咧，都可能成为一个个人魅力嘅一种人气咧。其实可能就系由呢一啲日常生活嘅倾谈啊，或者了解而得到翻嚟嘅。 我自己咧就头先听阿 Winnie 讲起咧，咁头先你讲嗰套特摄加加加啦，呢一套日剧啦，咁我就会谂当中嘅女主角某程度啊，因为佢本身个人呢已经系好深得周围嘅人嘅喜爱啦，办事能力又高啊，又有女性嘅魅力啊，只不过就系佢觉得如果我窄嗰一面呢俾人发现咗，就会可能对于我表嗰个嘅印象呢就大打折扣㗎嘛。 嗱， 其实我觉得我哋好多时候都系会咁样諗㗎喎。即系我哋好怕呢我哋自己自身有嘅一啲缺点呢俾人发现。 黑暗面啊。 咁唔好讲黑暗面，因为一讲到黑暗面就好大件事。我就觉得系少少缺点，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尤其是喺啲唔识嘅人面前啊，唔熟嘅人面前啊、都系希望就系、藏拙。咁就希望自己嘅优点就无限放大俾对方睇到，等对方欣赏自己㗎嘛。但系有时候你又諗深一层，我唔知阿 Winnie 点样睇，就係如果你係对于自己已经係平时展露出嚟嗰面係好有信心嘅话，又使唔使驚人哋睇到自己唔好啊，或者稍微缺点嘅嗰一面呢？即係如果用返头先你嗰套日剧为例嘅话，举例啊，我首先我因为可能即係文化唔同啦，日本就真係有时候觉得俾人一种太窄啊， 太反差二次元嘅性格。 咁啊真係好似会有啲影响嘅。但如果你问我即係作为香港啊，即係我自己成长咁样，我假设身边有一个朋友係啦，好窄啊，好独啊，鍾意啲动漫嘢啊，会买 figure 啊，唔好话男仔女仔都好。 你系咪讲紧我？ 喂，嗱，我就算当系讲紧你啊，我又真系觉得冇乜嘢喎，系咪先？即系如果 let's say 你本身嘅人同我相处，我觉得我假设我一开头我唔知道你窄嗰一面先啦、啊。咁但我哋相处耐咗，我发现其实你嘅性格几可取、啊，同你相处几舒服、啊，做朋友又唔错，做同事又唔错嘅话，咁我唔会因为你无啦啦有窄嘅一面。我会对呢样嘢改观噶嘛，系咪啊？ 可能系加分位添啊嘛， 可能系加分位。 大家一齐 系啦， 行商场嗰一齐买动漫嘢、啊。 但系你又真系发现好多时候真系噶嘛，我身边都有唔少朋友都试过，尤其是当你由朋友发展成为情侣嗰一下咧，我都明白嘅，因为我曾经都系过来人。但系即系大家又谂深一层，都几有趣嘅就系、是，如果佢同你相处本身佢已经系好欣赏你噶啦，即系都对你有感觉噶啦，除非你本身潜藏暗嗰一面咧，系一啲真系癖好得好紧要嘅嗜好啦。咁如果唔系嘅话，我又觉得会唔会影响到你个观感，或者令到对方对你嘅印象大打折扣咧？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大家系咪可以对自己呢一方面嘅信心多翻啲咧？啊，真系。 咁我谂可能系即系大家嗰啲主流印象咧，对于可能有魅力或者一个女性。男性咧会有啲特定嘅印象，即系觉得女仔应该系长头发、扮靓靓、着裙，又好有气质，跟住之后讲嘢要好大方，笑嘅时候咧要揞住个嘴，跟住要哎呀好衰嘅你要咁样噶嘛，即系但系当你原来真实嘅自己啊、哎，其实咧我好中意睇卡通片，同埋好中意打机，即系会觉得嗰种反差咧，未必个个可以接受到啊，真系。 所以你一讲嘅话咧，就系、是、提出一样嘢啦，其实有啲人佢嘅魅力咧，系咪都只系？限于要保持一段嘅距离先至可以见到啊！即系我都曾经听过唔少有啲人就系分享咧，咁佢哋就系话我识你嗰阵时，你唔系咁嘅。我识你嗰阵时候，我觉得你有吸引力好多啊！嗰阵时候有好多所谓嘅优点。 当你识耐咗之后呢，你又发现未必系缺点嘅，但你会觉得我都唔明点解嗰阵时我欣赏你呢样嘢。 认识嘅你争咁远嘅。 係啦，咁亦都真系我认同喎，有时候有啲所谓嘅魅力位呢，当你一近睇嘅时候都可能变得稍微不外如是。 嗱所以大家驚呢一样嘢呀嘛。 所以我就系话，大家如果真系有时候讲到一种嘅魅力嘅建立啦，又或者系点样用咩态度去对待所谓魅力呢一样嘢呢，真係唔好諗住係我要为其他人而去建立啊。即係我返返去头先我哋有讲过，就係我读书嘅时候我见过嘅，就係佢哋好努力去经营，令到自己受欢迎、 啊、 就去做好多事情啊，希望大家爱戴自己。某程度佢觉得当大家鍾意自己，咪就係我有魅力囉，係咪？但係睇返嘅话，你回想返呢，我就会发现当嗰啲人呢，如果佢真係接近你嘅时候，佢会发现呢，原来你係一个好奉承周围嘅人，而最后尾系失去咗你自己啊！咁、而你相反地，如果见到一啲真系有魅力嘅人咧，嗱，佢哋好得意嘅，物以类聚咧就系真嘅，即系佢哋本身 咧一堆啊嘛， 或者系咁咯，欣赏你嘅人自然会靠过嚟咯，因为你要明白呢个世界上面咧，真系唔会全部人都中意你，有人中意你嘅同时，亦都会有人唔妥你嘅。咁但系中意你嗰啲人系因为咩中意你咧？唔系因为你为佢做啲咩。当然，你如果人好善良，你为人做事嘅话，啲人都会欣赏你。 嗯、 但系同时之间，佢哋中意你嘅时候，系因为欣赏你个人嘅性格、你嘅个性，甚至乎可能本身就系你自己散发出一种你自己独有嘅魅力。正如我头先有讲过嘅，就系一位唔识得同人社交嘅朋友。 系。 咁但系就系因为佢有佢个人之处，佢喺解决问题嗰方面，喺佢思考嗰个层面上面，佢系优异过人嘅。咁一开始有一堆人真系好难接受到同佢相处，因为佢系照妖镜嚟。但系久而久之点样样咧？久而久之，大家都发现佢虽然系照妖镜，但系佢照唔系照出自己嘅不足，而系照出问题嘅所在。嗱，当大家如果去发现咗呢个人原来佢嘅价值系在于哪里嘅时候，咁就反而开始越嚟越多人欣赏佢啦。哦，原来佢嘅个人之处系咁样样，而有好多嘢佢有我冇嘅，慢慢佢就会吸引到一班人咧，就系围住佢，希望同佢做朋友咯，系。 胡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人生两难题，今日有咩考考大家呢？ 嗱，正所谓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我哋好多时面对唔同嘅情况咧，当然要讲唔同嘅说话啦。咁但系万一。通常呢啲要落个定义，就係落个助咒，即係你冇得揀啊。你瞓醒之后你只能够呢一世淨係可以讲真话，又或者淨係可以讲假话。咁你要揀边样呢？有啲难度㗎嘛。究竟要讲美丽嘅谎言，定係坦白嘅伤害啊？ 嗱，呢一个我諗首先就好取决于咩呢？好取决于对方知唔知你系讲大话，因为嗱，讲真，好多时候讲大话系冇问题嘅， 系 有问题嘅咩咧？就是、对方知道你讲紧啊嘛，呢一个先至系最大问题所在啊嘛，因为好多时候大话都系好听嘅，点解你要讲大话？就好多时候系怕伤害到听嗰啲人啊嘛， 系 佢听咗呢句说话唔知咩反应啊，尤其是对我有啲咩观感啊，咁我哋为咗省略嗰一堆嘅麻烦，于是乎我咪编一个所谓嘅谎言。去氹你高兴咯，系咪？咁如果你一路唔发现我讲嘅呢个系谎言嘅话，你好开心噶、哦，你俾我呃又呃得开心，我呃你又觉得喂好、哎、自在咁样，系咪先？ 但系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佢听嘅时候以为你系讲紧真话，但系咧总会有啲咧三姑六婆又或者身边啲朋友就会拆出嚟，唔系、哦，明明我前两日见到佢行过，佢同你讲话冇见过噶、哦，讲大话噶，即系呢啲俾人拆穿嘅时候会更加难堪噶嘛，有阵时系会 系所以。嗱，头先你讲啊，如果即系好容易俾人拆穿嘅，因为你知啦，如果你讲到一个位系你呢一世人只能够系讲大话嘅， 系 咁又会出现咗好多其他不必要嘅麻烦， 有啲人疯狂督爆你啊嘛， 都唔系啊，即系好简单，我同你玩一个游戏，你系男人定女人啊？咁我系女人，咁唔通点啊？你叫咩名啊？我叫陈大文。 你今年几多岁啊？我五岁咁。喂，系人都知你玩嘢啊？尤其是你假设唔知申请啲咩证件啊，攞 visa 咁样，人哋问你，你有冇带啲咩违禁品入境噶？有啊，成个袋都系啊，咁又好大镬噶。咁呢一啲系好难生活噶。 其实系噶， 即系如果有呢一啲咁样嘅不便嘅话，咁喺冇得拣嘅情况之下，基本上系一定要讲真话噶啦。 咁但系真话往往都系非常之难听噶嘛。 唔一定嘅，嗱呢一个亦都系大家对于讲真话嘅一个误会啊，即系大家都觉得真话系一定难听，其实唔一定，有时候真话系可以讲得好听嘅。 即系例如做 sales 咁样，即系例如呢啲。即係好希望賣到自己手上嗰啲貨物，即係少不免即係會加啲奉承，即係加兩句嘴頭，即係例如有個客穿嗰條裙出嚟，明明好唔靚嘅，好唔襯佢，咁但係呢件衫呢穿到你好特別啊，即係忍唔住會講，點都會即係大話都要講少少㗎，咁最尾當然係希望自己嗰件貨可以賣到出去，咁呢個時候如果你淨係可以講真話嘅時候，太太覺得呢件衫真係好唔襯你啊， 係 咁就冇啦，食飯 咁嗱，我又嗱頭先你已經講出一個重點啦， 係。 都系讲真话，争在你讲嘅有一个咩嘅 angle。 哇！ 如果你头先讲话呢一件衫真系好唔衬你，系件衫嘅问题，而唔系太太你嘅问题。嗱，如果同样地你讲真话，你系话佢着得唔靓嘅话，喂太太，你个人着咩都唔靓，你唔好再嘥时间。即系嗱，同样地，你都系想讲话佢着得唔靓啫嘛。但系剔嗰个人咧系。可以完全另外一种唔同嘅理解啊！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话讲真话系咪一定难听？其实唔一定嘅，好多时候大家就系觉得啦，我讲真话，真话通常都系硬耳嘅，因为为你好嘛。尤其是当你做错一件事嘅时候，我要指出，喂，你做错一件事，咁你讲出嚟嘅时候，你觉得对方一定系 hard feeling。我自问啊，我都试过唔少，即系可能话啊，有啲人做得唔好，你点样去同佢讲咧？坦白讲。如果你俾对方知道你系为佢去好去做嗰件事嘅话，嗰段说话咧可以唔难听嘅。我举一个例子，我哋好多时候觉得难听嘅地方就系因为你净系讲佢咩地方做得不足，咩地方做得唔好，但系从来你冇建议俾佢嘅。 哦， 咁如果对方咁样听你讲一次，听你讲两次，甚至乎 N 次啊，嗰阵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嘅。朋友啦，即系佢同我吐过苦水嘅。我记得我听佢讲过，就系佢喺一间公司度做嘢，做得好唔开心。最大嘅原因就系咩咧？就系佢老细系咁鞭佢啦。佢老细就系咁同佢讲，就话你呢样唔得，嗰样唔得。佢每日翻到去公司咧，佢基本上就系觉得个老细针对自己嘅， 即系好似心灵上被鞭打咁样，觉得自己系零。 系啦， 系。 咁但系实际上面，佢自己做嘢。是不是真的完全没问题呢、老细话他是不是真的完全没道理呢、当时的他呢他没想到。他总之就是觉得这个老细即因为看我不顺眼基本上我做的事无论是好与不好都好呢他都是闹的了。所以很快他就决定啦不做咯东家不打打西家有什么损失啫这样。跟着他就转工啦这样。他转了工之后呢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发现呢原来他之前跟个老细首先在他身上真的学到很多东西、无论对方对自己那种鞭策是不是真的、善意或者恶意都好、他都觉得、原来在他身上是学到很多东西的。而更甚的是什么呢更甚的就是他后来从其他同事口中听到呢就原来这个老细那件事这样骂自己呢都是为自己好的。你看回这一件事呢老细他讲那些是真话但是如果婉转啲去讲嘅话呢嗰件事就可能变得好不一样嘅。咁你问我喂真话系咪一定要讲得咁难听其实唔一定系咁难听嘅。只要你如果换个角度去睇你俾对方知喂我原来系为你好系做呢一件事嘅话其实对方可能接受到㗎、 即系开心见成话俾佢听我闹你都系想你好㗎咋塞钱落你袋㗎咋。 即系好似我啱啱最近睇过一部戏呢就系呢一个争宠。咁入面呢就係讲三个女人啦佢哋即係互相嘅一啲嘅争宠位呀咁当中两位嘅女主角呢其实都係希望争夺到呢一个皇后嘅爱啦。咁入面有一个位好有趣嘅一个呢就係 Emma Stone。佢呢就喺皇后呢嘅耳边好鍾意讲一啲甜言蜜语。咁、皇后呢听得好舒服嘅。咁而另外一个呢佢讲嘅说话呢全部都系为皇后好嘅。偶然呢佢会讲一啲说话呢 皇后听得好开心。但有时候呢，当佢例如话皇后真係化个妆歪到呢，成隻唔知咩动物咁样啦，佢会照直讲出嚟嘅。 硬意嘅。 硬意。 但係真嘅。 但係真嘅。咁而皇后呢，有时候亦都係好 appreciate 佢咁直接咁坦白，佢咁样同自己讲呢一啲说话。咁、但係去到后尾啦，有一个位就係问啦，一个人对你系唔系真係好，其实系唔系只系讲啲你想听嘅说话呢？佢淨係讲啲你想听嘅说话，系咪一种爱嘅表现呢？咁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一个真嘅朋友又好啊、又或者一个真心对你好嘅人又好啊，佢唔会淨係想讲一啲你想听嘅说话囉。识时嗰陣佢都系会讲一啲你唔啱听嘅说话囉。但係佢讲出嚟嗰种嘅方法态度，佢会顾及你嘅感受嘅。即正如头先我哋讲买衫个 case 啊，即系同样地可以话嗰件衫唔适合你，但你可以话你个人样衰吓、你身材唔掂，你点着都唔得噶啦。定系你话我其实只不过件衫唔夹你啫，可以再花啲时间耐性揾嗰件适合你自己嘅衫。即系两种嘅说法，同样地冇话边一个系讲大话，但系边一个系更加顾及对方感受去讲嘅说话咁解啫嘛。 其实系嘅，咁但系我谂。可能我会揀返呢一世都系讲大话、 啊。 因为我平时系一个诚实嘅朋友，即系你諗下你可以唔使諗咁多嘅大话，你一出口就已经系大话，可以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再冚另一个大话。即系其实感觉应该好似做嗰啲电视剧嗰啲情节呢，即系最尾究竟其实你个真话系乜嘢呢，冇人知道，得你自己先至知道。 但我想话呢讲大话系易嘅。因为呢我记得嗰时候我曾经睇嗰个研究呢，佢话一个人要去学讲大话呢系好容易嘅。 哇。 但系呢当你讲惯大话之后，要你去讲真话或者系要好坦诚咁样去面对人甚至自己呢系难嘅。 系啊。 咁所以呢千祈唔好入魔啊 ,Winnie, 知唔知，如果你是一个诚实嘅人嘅话就继续 be honest 啦。 就好似谭咏麟嗰句歌词话斋，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啊！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